可能是所有的节日当中除了春节之外最想家的节日了。凡是在外漂泊的人，在中秋这一天一定要赶回家去和父母和亲人团圆，这是一个团圆的节日。所以今天一派祥和的音乐就会在耳边，而且在过节的这几天，要是不听到中国的传统音乐，味道就不纯正一样。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出现的都是传统的中国音乐，全部都是和中秋有关的。听过这一段彩云追月之后呢，听到的是春江花月夜，还有花好月圆，金锁狂舞也出现在节目当中。现代人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对于民乐的摄入可能在生活当中少之又少，不过这个元素在今天出现是最合适不过，也是最令人期待的。耳边听到的全部都是中国的传统音乐，春江花月夜就在耳边。 Thank you. 最最适合出现在中秋的。而且我相信今天你听到最多的声音也是这段旋律吧。中秋节假期特别听到的中国音乐就是今天为你带来的，下半时段会继续回到这里的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一会儿再见。 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9月26号晚，惊艳民族文化宫大剧院，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感受和

据了解呢，花园建造节同时将是2019北京世园会的实践场所，将促进更多的市民、学生和专业人员认识园艺花园，了解园艺新品种和花园艺术，宣传2019北京世园会的理念。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古琴的音色带给我们的是清丽、高雅。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欢迎各位回到这里，就从古琴乐开始今天的中秋假期特别节目。我是王卓。梅花三弄一直都是很多人最爱的中国音乐之一，耳边听到的梅花三弄就是古琴演奏的。梅花三弄有很多个版本，很多人选择用古筝，选择用笛子，不过我觉得最原汁原味，最能够体现梅花那种高傲的，就是古琴。 总是分不清古筝和古琴的音色，古琴曲梅花三弄结束，马上来到耳边的就是古筝曲渔舟唱晚。 Thank you. 北京最美的季节就是秋季了，今天就特别把民乐的经典音乐送到各位的耳边，一起来共度中秋佳节。永恒的魅力中秋节特别节目就在耳边，此刻听到的是笛子演奏的雁荡秋色，燕子在秋天里自由飞翔，这样的画面伴随着音乐出现在眼前，幸福的生活就在身边。永恒的魅力中秋节特别节目，今天特别为大家带来的都是在中国的传统节日当中特别适合聆听的音乐。耳边钢琴版的平湖秋月是我们今天最后要分享到的，感谢各位好朋友在中秋节的假期。之后播出的是古典与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会继续分享经典，我是王卓，明天见。